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现世的热热闹闹传入不了楼影的耳中，通信挂掉后，他在睡袋中又发呆片刻，才忍不住低声一笑。池小池真的是把所有的局都排布得妥妥当当，框架细节一应俱全。他们目前的危机有二，其一，机构对于第一例多异能者的重视有可能会为其他异能者招来杀身之祸；其二，其他异能者已经知道池江宇是个很有实力的人，却都踟蹰不前，有意观望，时间越拖延对他们越不利。池小池早就知道机构一定会来确认池江宇是否真的是多异能者，而最有效的确认方式就是直接问池江宇本人，自己只需要顺水推舟，就能利用他们对所谓多异能者的重视，借他们的手不费吹灰之力把分散的异能者集中到他们身边。只要这一点能够实现，想必池小池自有办法把所有人安全带出这里。楼影把手搭上额头，闭上眼睛，真是聪明的让人想吻他。半小时后，应急处理部内一片沉默，他们早想过行动队派出的人会铩羽，但没想到会遭遇一场令人始料未及的乌龙。动手的并不是池江宇，而是一群早就蹲守在 B3 区附近的20余名异能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是昨天晚上就赶来的异能者，因为目的相同，他们结成了一个临时的小联盟，打算天一亮就尝试投靠池江宇。如果对方不怀好意，就一拥而上，联手将整个小队都杀死，一搏一个生机。结果他们在外围摩拳擦掌时，和官方派来的战斗小队撞了个正着。异能者临时联盟时刻关注着弹幕区的舆论变动，正蠢蠢欲动地讨论官方是不是真的要设法弄死池江宇，池江宇是不是真有全身而退的办法。一见这支装备完善的小队，精神便是狠狠一振。拿下这支小队，在池江宇那里不就是最好的投名状吗？战斗小队本来就是奔着吃败仗的目的来的，遇见联盟一时并没有打算下杀手。等到发现他们是真的打算要自己的命时，小队才察觉不对，慌忙撤退。联盟虽然占了人数优势，但是多数人没有经过实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使用自己的异能。然而一顿技能乱放，还是造成了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效果。混战中，3名小队异能者重伤，1名被俘虏，1名死亡。应急处理部的人旁观了整个战斗过程，让他们忧心的事情又多了一件。有部员小心道： 部长，您看，池江宇这种号召力太危险了，异能者们只是为了向他表示诚意，就…… 号召力有什么用？他出了这个游戏，就会被送进实验室，还能号召谁啊？ 话虽然如此，部长还是觉得后背发潮发寒。他拿出手帕擦了擦光秃的额头。 静静吧，这个多异能者是在我们的游戏中被发掘的，如果他出现在社会上，想想后果吧。 不知是哪个人悠悠发声道： 我们的项圈困得住他吗？ 少危言耸听，哪有项圈困不住的异能者？ 大家都静默了。 然而对于多异能者这个未知的名词，谁也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解释。谁能知道他的极限呢？谁又能知道他杀死其他所有异能者后，异能又会达到什么样的水准？他在进入游戏前就知道大逃杀的存在，所以他进入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能力而已。这样的一个异能者出来之后，又会真的甘心情愿为政府服务吗？待大家从发现多异能者这个新物种的狂热中苏醒过来，问题也随之浮现。目前看来，既然已经明确了池江宇的多异能者身份，立即杀死其他人终止比赛，保住池江宇和白安逸两人是最保险的办法。但是能够保证他们接到手的会是个宝贝吗？恐怕是个烫手山芋，甚至会是一个不知什么时候爆炸的炸弹。多异能者所谓的研究价值，真的值得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吗？这下部长也不敢擅专了，他即使想大赚一笔，也不敢承担后续可能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上面对于此事的批复还没有下来，但愿他们能给出一个更妥当的处理方式吧。游戏内 B3 区，池小池简单清点了一下多出来的20多口子。 我靠，这下真成公司团建了。 新来的异能者都想和池江宇攀谈，于是推选出了一个代表，去问问他到底有什么逃离计划。可惜他一句话没说，就被正在砧板上多多切菜的池江宇怼了回来。 人还没来齐，我不想一遍遍重复我的计划，我想你们也不想让计划被外面那些不应该知道的人知道。坐下吧，等饭熟。 池江宇一席话软硬兼施，异能者们也不好说什么，只好悻悻退离，转而寻找其他打听的途径。单霜是最后一个入队的，自然是什么也问不出来。赵柔心中认定的真正领导者是白安逸，面对一些旁敲侧击的质询，为求谨慎，他保持沉默，一字不语。至于魏十六，则根本就没有安静这一概念，他靠在灶边，信手抛掷出骰子，骰子滴溜溜飞一阵，又落回了他的掌心。据魏十六所说，只要他不集中精神去想转动骰子，这枚骰子就只是一枚普通骰子，不会浪费每日的能力定额。他眼巴巴地问： 池哥，你打算用什么办法把我们带出去啊？ 楼隐添了一把柴说： 到时候我告诉你。 魏十六好奇心着实旺盛。 别到时候啊，我真想知道。 楼隐看他一眼，重复道： 到时候。 魏十六揉揉鼻子，觉得没趣，只好又滴溜溜地抛着骰子，转身去找新来的异能者们聊天了。楼隐无奈地耸耸肩。以他的性格，如果他真的知道什么行之有效的方法，一定会广而告之，至少让大家都能安心。但直到现在，他也不很清楚池小池到底有什么把所有人都带出去的办法。真的会有这样理想的办法吗？思及此，他不自禁地看向池小池，却恰与池小池扫向他的目光撞了个正着。楼隐望着他，嘴角微扬，抬起手敲敲眉心，提醒他昨夜那个吻。出乎他意料的是，这回池小池没有躲避，他微红着脸，昂起下巴，抬起食指指尖，挑衅似的轻碰了碰自己的唇。当楼隐明白过来他的意思时，数据都紊乱了一瞬。他含着笑意，单手扶着胸口，向他的方向微微鞠了一躬。愿意效劳，下次努力。